喂，你好啊！ 嚟到第八集嘅电影率先睇咯， 冇错， 系我系你哋嘅主持人，就系希观影几时嘅阿希， 我系视日观影嘅版主 Alex， 系啦， 我哋隔咗个礼拜， 隔咗个礼拜系啊， 系咪好闷啊？你开心啊？ 讲呢啲，即系。不过我哋上个礼拜咧，即系再上个礼拜啦，整咗个五大嗰条片咧，唔知点解冇人睇。 啲啲啦， 低咗呢、這个 risk， 即系可能啲人对于我哋啲五大啊、十大啊啲 唔 OK 啊，系咯，唔 OK 就系咯。起讲来讲去，咪日出乜特工队 系咯。好啦，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讲翻正题。 唔讲太片啦，今次 系啦，讲翻正题，讲翻逐套戏咁讲啦。 系啦， 系啦，咁啊讲少少咧，我 去边嚟嘅？ 系咯，其实我去咗武汉。就系有个我另一个 page 咧，旅游嗰边啊 ，travel 嗰边， 劲啦嗰个， 咁啊请我去武汉去咗几日咁啦，咁但系今次就分享翻少少，其实今次冇乜时间去睇戏啦，咁但系武汉嗰边咧有一条叫做楚河汉街，好型个名， 嗯，同楚河汉街有咩分别？ 系啦，就食呢个字， 系啦， 咁佢系由呢、這个。内地好出名嘅一个院线啦，万达院线佢自己开发出嚟一条街，咁、嗯、成条街咧全部都系一啲一啲万达嘅品牌啦，有个万达嘅商场啦，亦都有间万达嘅 IMAX 喺度啦。咁、我最得意咧，我原本好想去嘅，佢有个叫万达电影乐园， 系 咁系佢就话一个室内嘅一个电影主题公园啦。咁佢介绍到好劲啊，话又有啲咩蜘蛛侠嘅 film 啦，变形金刚嘅 film 啦，咁啊睇落去成个 Universal Studio 咁。 但你去唔到咯？ 系啦，去到执咗。 因为你未嚟已经执 系啦，但其实佢当地嗰啲旅游啊嗰啲 brochure 咧，全部都系重点推介呢一坛嘢。但系去到佢话收咗，我问翻当地导游，咦，点解执咗咧？咁就话 因为你嚟、 可能系啦。因为原来佢当地其实佢开咗唔好耐，唔知开咗一年半左右咁、但系因为完全 冇生意， 收入唔掂，咁啊执咗佢。咁但系嗰等嘢咧又仲摆喺度，其实嗰等嘢好大，占咗成 即系其实等于 Fox Studio 一样啫嘛，澳洲。即系 Fox Studio 嗰阵时又系吉咗出嚟，即系冇咗。咁但系其实个场都仲喺度嘅，其实都 系啦。但系我觉得好奇怪，话你成咁大等一啲关于一个电影嘅 film park， 其实佢应该抌咗好多钱啦，睇外观系。但系无啦成个荒废咗，我点解仲摆喺度又拆咗啊？因为嗰笪地谂唔到做乜嘢， 会唔会第日攞嚟拍戏用啊？ 你唔出奇喎， 点嚟拍啊？啲鬼片啦、啊， 嗰啲冇鬼嘅鬼片啊！ 系啊，类似。 因为其实我以前去过一个喺北京嗰边嘅，一个叫北京电影大乐园，佢、用一啲电影做主题嘅一个 film park 啦。哇，那个服到爆，我想讲。 濑嘢嘅， 系濑嘢嘅，即系佢系有好多俾你体验下所谓点样样去拍套戏出嚟啦。咁、有啲所谓电影嘅主题嘅 game 咧，其实系一啲好流嘅，好似等机铺打机攞啲枪喺度射嗰啲啦。咁我因为我又见武汉呢个久仰大名噶啦，以为好劲，点知去到 即系冇嘢看咯， 系啦，真系冇嘢看， 系啦， 系啦。咁啊，呢个少少题外话啦，介绍 嗱，咁你讲完去完呢个大陆啊，咁而家讲都系大陆片喎、啊。 系啦，就系、是、之前我哋其实都已经暗中咁样讲好多次啦，就系呢套《战狼二》。 香港就上嘅，其实都系啦， 系啦。咁又讲到系，其实就系节目出街嗰阵时就应该都上咗啦。 系啦，系啦。 咁啊。其实我之前都喺我自己个 blog 分享过呢套戏啦，咁都好多人插我噶啦，又话 咁冇办法啦，佢唔得咪算咯，点可以再嚟睇 啦？咁但系无可否认呢套嘢真系好黐线咯，咁我 系打得黐线， 唔系即系想讲 票房黐线 系。咁啊，截至我啱啱今日临嚟录音之前啦，就系、是、个票房已经接近56亿啦。 但上次我哋讲紧仲系40几亿啫， 系啦。咁佢最犀利咧，即系。已经系去到喺中国票房已经系史上第一啦，都暂时应该几难超越到佢啦。 但去到全球嚟计咧， 全球嚟计佢仲黐线。我睇翻Box Office Mojo， 即系一个美国嗰个票房嘅网站啦。咁佢原来系全球嘅票房咧已经去到8亿美金。咁就喺2017年嘅呢一个年度嚟讲咧，系喺全球嗰个票房就超过埋神奇女侠，就暂时仅次于银河守护队二，但系我睇个势应该都，我谂一个礼拜内都应该超过埋佢噶啦，可以。咁、香港嗰边宣传啦，就话佢系第一套入咗影史八大嘅非荷里活片啦，但系原来已经去到第57位啦，系仅次于、 会唔会再高咧？真系 一我谂一定会，因为佢依家个票房喺大陆做咗接近成个月，佢仲系票房第二位。 第一系边套？ 第一系邓卡哈大行动， 哦、 因为邓卡哈大行动啱啱上啦，咁佢依家就落咗第二位啦。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都仲系线路最犀利嘅， 系咯，都仲有后劲喎，其实真系做咗咁耐， 咁系啦，系讲翻去全球嗰、那个嗰、那个影视票房啦，佢仅次于Inside Out 啦，即系玩转老朋友啦，系啦。咁如果呢个成绩之前嘅保持纪录就系周星驰嘅美人鱼啦，咁佢收咗全球收咗 5.5 亿啦，咁 即刻收咗皮， 系啦，即刻收咗皮。咁如果第一套系非又唔系荷里活又唔系华语嘅咧，就原来已经要数到系法国嘅《闪亮人生》，咁就收咗4亿5嘅。 嗯， 咁啊，相信佢呢个纪录仲会继续飙升， 应该都会再升噶啦，继 续飙升啦。 即系我谂，其实香港嘅票房都应该未必会特别好嘅，咁但系 因为我睇其实 都好奇怪，点解会香港就咁会买人买咗嚟放嘅啫？ 但系佢唔系好多场次，我都有立一立佢嗰啲。 其实都我谂都系咁以上一上嘅啫。 因为其实佢宣传都有少少比较主旋律，我谂香港都唔系咁受呢一套啊。 人哋收56亿，可能香港收56万 。 万啦， 56万。 56万或者万几咁样。 咁我睇。咁我睇其实系都已经唔系香港嗰啲优先场之外，我睇之前特登上深圳睇、就做得好行咯。 系咪好敷嗰阵时都？ 好敷啊！我大概 即系冇话隔篱买其他院嘅戏，即系怼你入去睇呢套戏啊嘛。 冇嗰度见君大业啫。 哦，咁 OK 算啦。 因为我就系、是、即系好多人话喂，会唔会咁劲啲票房系督数啊？咁、有冇督即系50几亿？又系咪全部100%系真咧？咁就值得商榷啦。咁但系我去嗰阵时都做咗差唔多成个月。 嗯， 我睇我因为我系后期去做 IMAX 版去睇嘅、我去睇 IMAX 院300几个都差唔多全院满咗。 嗯， 但系讲系做咗成个月噶咯已经。其实系真系好犀利， 即系好难估计五京嘅一套戏可以咁犀利。 系咯，我谂佢自己都 估唔到， 佢自己都估唔到自己会爆咗套咁嘅咁劲嘅， 多得甄子丹咯，都系 系啦，系啦。咁你同期有杀破狼，你杀破狼贪狼咁都票房都已经完全 打到晒啦， 系咯，都掂唔到佢啦， 系咯。 咁啊，嗱你又未睇啦， 我未睇啊，系啊。 咁呢个我真系。即系你唔好理佢啲内容啊，剧情，你以呢啲动作特技嚟讲，系真系唔差嘅呢套。咁、我简单讲下呢套嘢系讲咩啦。咁、其实都冇乜嘢好讲咁，就佢主要讲 打晒咁样咯。 系啦，讲下吴京咧，就系、是、一啲，因为其实我冇睇第一集。佢系啲特种独步兵雇佣兵嗰类咁啦。咁佢就有一单意外，咁就退咗落嚟啦。咁就去到非洲有少少叫做隐居咁啦，咁点知非洲嗰边咧就遇上咗当地嘅政府就叛变啦，有啲内战发生啦，咁喺非洲嗰度亦都有好多当地嘅中国华侨，咁就讲下吴京咧就为咗要保护呢班中国华侨离开非洲咧，就一路系咁砌落去啦，跟住喂你睇落去系。你睇落去系成套嘢系有少少似嗰以前啊，睇下史泰龙啊 Rambo 咁咧，其实就真系冇乜内容嘅，就讲佢一个人以一敌百啊，拿起枪冲入去又系咁砌，系咁砌， 砌到大家吓死你死我活。 咁但系睇落去又好刺激嘅，佢真系、因为佢拍嗰啲场面唔系流流地嗰啲啦，譬如佢开场已经事先将人话六分钟一镜直落系喺水底打，其实。嗰场有少少 show quality 嘅，系真系冇乜必要嘅。但系你睇到佢系又真系冇乜破绽，系成套嘢成场喺个水底嗰度系咁打。咁你哇，你睇落去系好似冇乜试过一镜直落喺个水底嗰度拍，完全冇剪接咁啦。咁同埋佢成套其实拍到啲战争片咁嘅。佢开头有一场讲佢喺一啲非洲嘅小镇部落，喺间类似啲小嘅 store 嗰度买嘢，俾人伏击咁啦。哇！嗰度佢一路打落去，打到好似寒战咁，好似完全可以睇紧啲黑鹰十小时啊！你话打落好劲喎，完全。跟住后屘亦都搞下啲喺啲乡村部落嗰度飞下车啦。最屘仲玩埋场坦克大决战添。 我哋 哇！嗰场坦克佢又好夸张，嗰个坦克识漂移喎，仲喺度。 哇！型喎，真系 系啊，所以睇佢啊，吴京佢拍吴京系第三套戏啦，之前拍过第一集嘅 《战狼》 同埋《洛朗牙》，系咪？我冇记错好似 系唔记得个名系啦。 咁佢都第三套戏，你睇到佢拍到第三套，其实佢去玩呢啲场面啊，去驾驭场面，其实真系信心十足啦。睇到佢系咁，同埋佢拍呢啲动作场面，佢好识玩一啲用一啲地理环境去玩啦。 咁唔似话啦，我可能睇下 Michael Bay 嗰啲系咁平平板， 嗰啲废啦， 系咁大场面，但系佢系你睇佢拍嗰啲动作场面，系识得用翻一啲可能唔同嘅地理环境啊，可能唔同嘅一啲建筑物啊入嚟去制造一啲枪战啊打斗场面。当然佢自己都要show啲show下拳脚嗰啲咁啦。咁其实拍嗰啲动作设计，佢自己全部都谂过度过，都唔错嘅。其实系 啊，浪啊，2008年 系啊。咁同埋佢成套计算好准确啦，即系好老实讲，即系讲两句 就打啦， 就砌噶啦。咁但系你又唔会话哇睇到好动作疲劳咁样啦。咁你纯粹求一个官能刺激系真系好爽嘅。咁同埋如果你讲话系主旋律啊，因为好多人会话喂呢套嘢会唔会系同大陆擦鞋啊？ 好大陆主义啊咁样。 咁就一定有噶啦，好老实讲。咁但系。又未至於想象中咁 over 啦，即係可能你睇翻以前，可能好多美國嘅動作片同啲大美國主義一樣，咁都係 其實 Clint Eastwood 嗰啲咁噶啦，你係 咯， 係咯， 你都係出現呢啲情節，所以我覺得係呢一樣，如果平心而論，即係公平少少講，我又覺得佢又未至於去到咁誇張嘅。咁、但係啊，同埋佢都亦都有去唔係一面倒話啊。啲中國人喺海外係點好啦？佢咧有幾個中海外啲華僑都做埋曬好多好柒嘅嘢啦。即係可能講啊，哇！我之前就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嘅，咁去到後屘突然之間有意外，即刻攞本中即係佢都會諷刺一啲叫做華人喺海外嗰啲眾生相咁。我覺得都未至於去到話一路係咁擦鞋咁樣啦。咁但係去到後期咧，大家好恥笑嘅其中一幕咧，就真係。有少少 over 就话说讲啊吴京呢个都唔算剧透，咁大家都会睇到文章，就讲佢哋最后叫做杀出重围咁啦，点知中间遇到有两班叛军喺度打仗，咁啊佢哋又冇即系冇武器啦，又冇乜资源咁啦，咁啊吴京就突然之间谂出咗一条桥，就用只手当系嗰、那个支国旗嗰支嗰个支撑咁啦，就将支国旗一嘢插咗喺手入，我攞住呢支五星红旗冲入去个战场咧，佢哋就会尊重我哋，就会停火咁，跟住成架车 太极旗飘扬， 系啦，即系五星旗飘扬，真系入咗个战场，跟住连住我见到啊中国人，我哋唔好打住俾佢过。因为我喺深圳睇呢一幕，真系我自己忍唔住笑出嚟啊！ 但 系 佢哋咧啲其他啲 内地观众应该唔会有乜反应啦，系香港观众，我谂喺香港睇呢一幕，大家都会笑。 佢哋应该都好英雄主义啦，系啦。 同埋佢有嗰对白系讲到你本中国护照系好神咁啦，即系譬如佢张海报佢讲话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咁啦。咁我有个读者之前有留言，咁需要签证，我咁诛唔诛？佢提到嘅又系咁讲，喂，只要有本中国嘅护照啊，去到中国大使馆咧，就全部问题都可以解决噶啦。咁啊，佢不断系咁同人洗脑呢一方面，我觉得系 over 洗晒脑嘅， 系啊，即系但系睇你点睇啦。如果你当系搞笑咁睇，都笑得出嘅。咁但系至于剧情方面，就我头先所讲咧，就真系冇乜剧情可言嘅套嘢，同埋讲下有少少离题啦。咁。 都系吴京自己编剧噶嘛，好似 系吴京自己编嘅。咁譬如佢讲紧话系一个非洲有两班嗰啲地方军嗰啲嗰类咁样，政府军同啲叛军叛变啦。咁做乜叛变咧？叛变咗边打边边？你睇下，你睇完完场 系唔知嘅， 你系唔知，直头睇完你都唔知边个死咗边个未死。总之你就要将嗰啲非洲佬队冧晒。咁同埋搞下去，中间又有少少讲到，我唔记得做咩病，类似伊波拉病毒嗰啲咁啦。咁突然之间讲到话吴京中咗呢类咁嘅伊波拉病毒，即系佢个名唔记得咗啦，当伊波拉病毒中咗病毒咧，吴京突然可以完全冇事 嘅。 咁佢讲完成堆病毒出嚟，到底系为咗乜嘢咧？佢又冇交代， 又冇交代嘅。 系啦，咁背后想讲佢嗰啲非洲当地嘅政局系点咧？咁讲讲下又冇咗件事。 咁即系其实好多位都讲讲下就冇咗噶咯。 其实讲下都冇咗，佢系只不过用唔同嘅一啲背景。串连一堆动作场面，我只可以咁讲。咁但系就如果总结嚟讲啦，就呢一套嘢，如果你纯粹系为咗一啲刺激啊， 官能上嘅 系啦，真系如果你睇技术系完全拍得住一啲荷里活嘅水准。 因为我睇电影公司发出嚟嗰啲剧照咧，即系睇到吴京张张剧照都系show肌肉噶， 系啊， 张张都系， 同埋你系见到佢系不断。 一条友冲入去啲枪林弹雨嘅地方咧，佢系完全丝毫无损，系血都好似唔多得咁样。 咁变金刚 feel 嘅 系啦，嗰类咁样啦。咁所以你纯粹话要娱乐啊，你唔好理佢背后擦唔擦鞋、转唔转旋律，系纯粹for一啲官能刺激，我觉得系 OK 嘅呢、一套喺今个礼拜嚟讲。 睇下到时候啊，你睇咗啦，咁到时睇下我去睇嘅啫。 真系要睇呢一套。喂，但系佢依家变咗个世界纪录，已经超越咗一个中国纪录。佢世界纪录系都要见识一下嘅。 咁系史上57位，即系起码都可以睇下呢个吴京。即系嗱，讲真，佢你平时睇吴京佢拍嗰啲动作片又好，即系其实佢唔系差嘅演戏，我 其实真唔差嘅。 系啊，即系起码有表现先，即系起码又打又得，演又得。 系啊， 咁即系嗱，好似其实我冇睇《战狼一》嘅，我本身就 你唔系， 我都冇睇到，系啊，即系迟啲买啲睇翻啦。系咁，当然以一个讲到咁犀利嘅，咁梗系要睇《战狼一》先睇翻《战狼二》啦，系咪先？ 其实应该系我 feel 到有少少关系嘅，因为佢有一啲回忆片段就讲佢同个。女主角即系余楠， 嗯， 咁佢应该 咁就冇余楠好似嘛？ 我唔知佢新拍定咩，应该喺回忆片段出现咯。 嗯， 咁其实我 get 到佢应该有少少情商，咁啊叫佢去非洲避世啊，唔知点解走去非洲咁啦。咁有少少背景嘅，咁可能睇翻第一集都会对佢个背景有多少少理解咁样咯。咁讲多少少啦，因为我之前上深圳就系为咗睇佢呢个 IMAX 嘅版本，香港好似就冇做 IMAX 嘅。咁但系都要值得一赞，呢套系我估唔到佢啲场面系咁大咧。咁系如果我譬如我睇 IMAX 嗰个画面，系睇到佢最尾我所讲嗰场坦克决战咁咧，系其实好震撼嘅啫。同埋有几场都系一啲大型嘅爆炸、啲追逐战嗰啲咧，佢啲音响效果其实系做得好细， 系 啊。咁因为有传啦，点解呢套嘢咁收得？以前啱啱一开波嗰阵时唔做 IMAX 咧，咁就话原来 IMAX 一早就睇唔起呢套嘢嘅，自己都系流流地咁唔做呢个版本，就 即系后知后觉啦。 系啦，就当年同期就做咗呢个《建军大业》，咁啊《建军大业》唔掂啦，跟住之后就《侠盗联盟》同埋。搞猪转系啊，呢两套都有玩，都有玩 IMAX 嘅，但系都唔掂，咁啊最终啊 IMAX 就先至后知后觉，不如整多个 IMAX 版本，就去到八月中先至推出呢个版本。 即系佢唔系用 IMAX 拍噶啦，即系佢 唔 系 用咗个后制嘅， 高咗个 resolution 嘅 resolution， 同埋啲音响应该都系执过嘅。咁 有冇全景声嗰啲啊？嗰边 全景声有，哇！大陆 N 个版本啊，即系其实大陆嗰啲咁嘅格式， 争到冇 3D 多到有 3D 啊，有 3D 添啊， 有 3D， 但系 IMAX 冇 3D 啊。OK， 因为我睇我 feel 到有啲譬如爆炸啲慢镜爆出嚟嗰啲咯， 刻意 有 3D 嘅。咁但系 咁唔系56G 啦。 佢好似唔系好多 3D 场嘅，都系普通系啊。咁其实佢 IMAX 我觉得有少少做细，去到后期帮、再帮佢去谷一谷个票房咁样咯。我觉得系。 咁即系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如果香港会上 IMAX 嘅话，都值得一睇啊。 香港就 应该唔会啦， 应该难啲。香港话你估你唔到就系小丑回魂。 嗱，仲要系百老汇独家喎。 系咯，同埋呢个咩我唔识咩巴菲咩非常任务嗰度，阿汤哥老师嗰度， 阿汤哥老师啊， 竟然系呢两套去做 IMAX， 但系仲要系 Tom Cruise 就系 UA 做，即系佢分嗱，我咧有样得意就系佢咁样可以分开， 系咯，未试过真系， 未试过，即系未试过唔会同一时间做同一套戏嘅 IMAX， 系啦， 因为二人做那嘢啊嘛， 系啦。二人族大家都冇睇啦，其实我原本諗住睇，不过啱啱就见佢喺烂番茄评分竟然係零分，搞到我都即刻有少少。 喂，睇 IMAX 啦。 因为 IMAX 佢今次喺 MegaBox 有做呢个十二星度。 係。 咁其实我都有少少想试，但係讲到咁服。 你鍾意睇服片㗎嘛。 咁睇下有冇时间。 emoji 都俾你搞掂咗啦，咪先。 咁emoji 又唔係咁差嘅。系啦，咁 系咯，咁我哋睇下，系咯，一阵我哋再讲一讲两套， 再讲其他戏啦。 起码我睇先啦。 系啊。好